着你，我只想把你好好看仔细。 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Yeah. 忘了几重如蝼蚁，问你的红是紫禁园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打要我怎只手，所有事力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自己也不会这篝火，在爱求理之前谁先恨了朋友，究竟你多火焰的成萤火虫，因为他的目光才留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原罪的勇气的束缚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天赌气一死一我逐渐失去我，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许遍草上那温水歌叫就能接近粉潮，会是只有 给我一个

起，拥抱时的双手，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从心跳穿过眼眸。心都看懂， 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真的我，即刻出发。 每次想你时候，都灵犀相通，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因为爱学会保留，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

上最残酷的恐怕是时间困住人，一切却还向前，干涸的眼再挤不出一点血， 叫醒你的耳朵， 不管你身处何地，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 你想听什么。 Zile zile zile zile yo aler gal mile mile mile mile pe maidan pentru tine tine fiți dau un dar dar cel mai de preț dar fără niciun ban ban gang viața sunt inutile tine numai tu știi gheață mi are pile pile în Jamaica sau în Chile Chile inima face bom bom numai pentru tine numai pentru tine

会对我说谎，我等在你身后傻傻模样。

岁月呀，映照着脚丫，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泥沙挣扎浸湿眼角，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啊。